面对远去的爱情，或许心痛的感觉会变得越来越强烈。有别于苏芮陈明的演唱，范逸臣温柔而又丰富的声音特质，将这首《心痛的感觉》在悲伤之中赋予希望。经由他的音乐和歌声，让我们继续相信爱情，更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幸福。一起来听到《心痛的感觉》。 要洗头不流泪，是什么认出了我的伤悲？是街上的行人，还是夜色太美？我独自穿过了匆匆。

成为一种幸福。